每一个温柔，每一次眼泪。别说伤得太重，爱情没有谁欠谁更多，今天以后留下的伤痛寂寞。错过遗憾太多，留不住爱最后的日落，明天以后勇敢的放手是解脱。 Yeah.

消息 No 热恋中多少宁静比翼，那些初春的讯息，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 No 就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，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，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，零九三二想一想我爱你，万一是真的狠下心关机，看着才是荧幕没反应， 看着他。

酒杯，好兄弟干一杯，我不醉不归。好兄弟干一杯，我不醉不归。